文廷巷社区党委坚持把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作为推进新时代幸福社区建设的重心，依托社区党委、小区党支部、小区业委会、物业公司四方联动，进一步延伸社区治理的神经末梢。文廷巷社区党委书记刘翠清： 党员认领咱们群众的一些急难愁盼的问题，还有一些难化解的遗留的一些问题，由党员牵头逐步推进。现在大家觉得自己居住的小区的环境有所提升。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伟大建党精神，并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成立100年的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并吹响了继续前进的嘹亮号角。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中流奋楫，稳中求进。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中流奋楫，稳中求进》，今天播出重大工程项目稳步推进，强本固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我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光纤网络，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加快，城市见效。2021年上半年，十四五规划确定的102项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引领性的重大工程项目稳步推进，开局良好。进入2021年下半年，多地攻坚克难，加快推进科创、民生、交通等领域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窗外我们看到的这个建筑就是 11.5 万方的张江科学会堂。那我手上呢拿了 张江科学会堂，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城市副中心的核心地带，经过两年多的建设，如今已经初具规模。建成后的张江科学会堂将集国际峰会、行业路演、科创大赛、文化活动、展览展示等功能于一体。张江集团资产运营事业部总经理陆小伟介绍， 到今年年底，整个工程呢是可以竣工的。对张江来讲呢，它是一个有温度的科学城，我们有一大批科学设施，有我们的产业集群，我们也希望呢人能够在张江呢有这么一个交流的相对集中的场所。 贵州省2021年重大工业项目集中开工仪式近日在贵阳市举行。据了解，此次集中开工项目118个，总投资909.72亿元，今年将完成投资196亿元，涵盖先进装备制造、大数据、电子信息等贵州十大工业产业。贵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李威： 对重点项目靠前推动，一线落实，一起一策，做好全周期服务保障，加快推进工业倍增行动，助力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 在山东济南，总投资超过300亿元的三座跨河大桥和川黄隧道正在同步施工。4000名工人昼夜不停抢抓工期，施工难度最大的黄河隧道将于今年10月份建成通车。三桥一隧项目建成后，将打破济南跨河发展的交通瓶颈。济南城市建设集团济南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李春林： 隧道建成以后，开车用4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穿过这个黄河，坐地铁2.5分钟。 国家发展改革委此前表示，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将会同有关方面大力补短板、强弱项，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进一步发挥投资关键作用，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进入2021年下半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继续科学精准实施宏观调控，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司司长、新闻发言人袁达： 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特别是 针对经济恢复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努力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平稳运行。 今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随后浙江省委省政府印发了《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至2025年》，率先在推动共同富裕方面实现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目前，浙江省全域推动共同富裕体制机制不断实现新突破，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冯硕、费磊、李佳报道。 3号车道签，8号、4号请车签，5号准备。 在浙江省嘉善县姚庄镇的现代农业小微产业园二期入驻抽签仪式现场，武长村村民姚立凡刚刚通过自留地置换了园区内拎包入驻的农业大棚。 灌溉我们就直接可以在大棚里面用了。排水嘛，我们以前都是会淹掉啊，现在大棚外面这个排水渠道都是新建的啊。 去年姚庄镇将几个紧邻村的6000亩农田统一规划，通过土地流转以棚换棚的形式，让有种植需求的农户在新大棚可实现20%以上增收，3个大棚一年能有150,000元左右的收成。 同样换过来的话，至少多了1亩地，产量的话我想应该是10%到20%有的。 在嘉善县大云镇坐落着这样一座中德生态产业园，当地村通过飞地抱团模式集体出资成立公司，引进以德国为主的精密机械装备制造企业9家，每年按投资额的10%给予出资村保底分红。大云镇经济发展办主任林晨： 通过飞地抱团呢，就是把所有的土地指标集中起来，然后放到区位优势好的地方，能引进更好的一些优质企业进来，那这个同时呢，我们就带来了很多个税收的一个收入。 3年间，这座产业园已为22个股东村带来了30万到100万元不等的分红效益。魏塘街道国庆村党支部书记魏永梅： 我们现在的道路都是硬化、绿化、美化，条条路上有路灯，我们每一个空闲的公共地块都有我们的健身小广场。 村民花园不长草，草棚泥房穷人家。这首歌谣是改革开放前浙江东阳市花园村的真实写照。现如今的花园村建立起了一片花园红木家具市场，杜成三如今已经成为浙江卓木王红木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长，拥有800多名员工。 红木产业这个东西能带动当地的产业，农村的这种租房子，所有的一系列的都带动起来了。 目前花园红木产业辐射到周边6个乡镇街道，数以10万计的老百姓使用这套共富密码过上了小康生活。当地居民方平： 现在是每一年都在递增，每个人均收入都在递增，而且我们花园村福利也很好，每家每户按人口来算，每个月都可以领到这些油啦、米啦、面啦、鸡蛋啦、肉啦都有。 在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王通林看来，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主战场在三农，而产业兴旺是前提。 用一种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方式，把我们山区的、把广大农村的比较分散的农户集中起来，和现代农业能够对接起来，整个现代的物流体系和电网、电商以及呢我们信用金融体系对接起来，这样的话呢，我们整个农业发展啊，它就会有规模，就会有效益。 本台消息，受党中央、国务院委派，国务委员、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王勇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于7月31号晚赶赴河南省，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 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在各自战位上用军人特有的方式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4周年。总台央广记者刘若晨报道。 八一前夕，空军空降兵某旅出动国产大型运输机，在西北戈壁组织集群散降和大型装备空投训练。新疆军区某火力团展开防空演练，官兵们用练兵备战的豪情壮志致敬八一，庆祝建军节。 不要留空隙，慢慢推，前面看，后面慢。 8月1号，武警河南总队火箭军某部1000多名官兵，在郑州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青淤洗消一线度过一个特别而又更有意义的建军节。火箭军某部营长张轩毅： 这

中国选手苏炳添以9秒98的成绩获得第六，而在此前进行的半决赛中，他跑出了9秒83的好成绩，并且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作为首位闯进奥运男子百米决赛的中国选手，苏炳添又一次创造了历史。苏炳添 通过这么多年以来的努力，自己终于也可以站上这个100米的跑道上面，我觉得自己完成了自己的梦想，也完成了我们中国短跑历代以来前辈们给予我们年轻一辈的这个祝福。 在女子铅球决赛中，中国名将巩立姣投出了20米58的个人最好成绩，并且夺得冠军。这是巩立姣职业生涯的首枚奥运金牌，也是中国田径队在本届奥运会上收获的第一枚金牌。巩立姣： 首先我得感谢国家对我的培养，然后我要感谢我们团队，他们都很辛苦，所以说我这个金牌不仅仅属于我自己，属于我们团队的每一个人。 首次参加奥运会的小将宋佳媛以19米14排名第五，高阳则排名第十。在跳水女子单人3米跳板决赛中，中国选手施廷懋和队友王涵一路领先，包揽了该项目的前两名。施廷懋已经连续两届奥运会获得跳水女子3米跳板的单人和双人冠军。施廷懋： 我把自己的心态放得很平，我没有什么任何的成绩是可以保的，我就是去拼。 羽毛球赛场，中国选手陈雨菲以2比1战胜中国台北选手戴资颖获得冠军。另一名中国选手何冰娇名列第四，带伤出战的肖若腾在体操男子自由操决赛中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枚铜牌。 今天冬季奥运会进入到开幕后的第十个比赛日，共将产生22枚金牌。中国代表团将在举重、体操、羽毛球等项目中向金牌继续发起冲击。 为了进一步阻断新冠肺炎疫情传播途径，全国多地升级防控措施，积极做好防控工作。请听报道。 北京市昨天公布了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进一步从严从紧做好进出京管理的工作措施，减少人员进出京流动。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 全面升级首都国际机场、大兴国际机场防控措施，严控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京，对出现病例地区的人员限制进京，暂停来京航班、列车、客车班线。 为抓好暑期大人流防控，北京市压缩调控公园景区人流规模，落实限量、预约、错峰要求，按60%限流开放公园、景区、名胜古迹。自本轮疫情发生以来，江苏南京已进行3轮全市大规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杨大所： 病例主要集中在禄口机场及周边地区，发现的病例主要来自在前期纳入管控的重点人群，绝大部分是在集中隔离、居家隔离的重点人群核查中发现，也有少量的散发病例，提醒仍需加强社会面管控。 南京市昨天发布通告，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暂停部分诊疗工作。扬州市昨天起启动主城区2轮大规模核酸检测，扬泰机场全面暂停进出扬州的国内航班。河南郑州本次疫情确定由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引起，多为郑州市第6人民医院关联病例。郑州市从7月31号开始对4个中高风险街道社区实行封闭管理，并连夜组织居民进行全员核酸检测。郑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李慧芳： 全市共设置4168个采样点，并计划利用8月1日、2日2天时间，基本完成全市全员检测任务。8月3日，对未参与检测的人群进行扫尾检测。 湖南张家界各区县的居民小区被要求加强小区管理，原则上不准外出。湖南部分地区已升级疫情防控措施，实施不同形式、不同范围的通行管制。辽宁省疾控中心昨天发布提醒，建议非必要不出省、不离市，提醒广大群众要继续时刻保持良好的个人防护意识，积极主动参与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7月31号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2例，本土病例53例，江苏30例，河南12例，湖南4例，云南3例，福建1例，山东1例，湖北1例，宁夏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7例，其中境外输入12例，本土25例。 河南20例，湖南4例，福建1例。截至7月31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022例。截至7月31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6亿5281万9000剂次。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退役军人事务部昨天向全体退役军人致慰问信，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节日的祝贺。慰问信说，退役军人曾经响应号召从军报国，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相信广大退役军人定能践行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勇于担当作为，奋力书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荣光。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退役军人事务部等单位联合主办的致敬国家丰碑全国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目前结束初赛选拔，将于8月底举行网络晋级赛。晋级赛分专业组和志愿组，通过讲述英烈事迹和红色经典故事，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 圆满完成风云3号05星海上测控任务的远望3号船昨天顺利返航，停靠在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码头。远望3号船自下水以来，已经圆满完成了以神舟、嫦娥、北斗为代表的90余次海上测控任务，测控成功率达10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499万6653例，死亡61万3223例。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自6月以来，美国平均日增病例大幅增加了400%以上，佛罗里达州成为这波疫情的震中。在7月23号到29号的一周，该州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1万例，是今年年初以来的最高值。公共卫生专家认为，美国这轮确诊病例激增，主要因为德尔塔变异毒株肆虐，以及疫苗接种进度放缓。专家担忧，尚未接种疫苗人群的感染激增才刚开始。 7月29号深夜，一艘名叫莫瑟街的邮轮在阿曼附近海域遭袭，造成一名英国人和一名罗马尼亚人死亡。据悉，莫瑟街号的船东是日本企业，由以色列的一家公司管理。当地时间8月1号，以色列总理贝内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先后发表声明称，伊朗是袭击莫瑟街邮轮的幕后黑手，并计划共同应对。伊朗政府8月1号否认涉入这次邮轮遇袭事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赛义德·哈提普扎德在记者会上说，以色列不止一次对伊朗发起无端指责，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哈提普扎德表示，以色列的相关指控是基于其与美国的联系，这些指控是为了转移民众注意力，这一干扰手段不会达到目的。 阿富汗官员昨天透露，位于阿南部坎大哈省的坎大哈国际机场7月31号晚遭塔利班火箭弹袭击，从8月1号起停止运营。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文琪、刘梦雅，主播王毅、方亮。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